我是陈林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林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蔡英文访美，强调台湾的安全就是世界的安全，台海的和平就是世界的和平，但是中国生气气，特别气的是他跟麦卡锡的见面，但是国会已经表态，超过20多个国会议员想要跟，而共和党的强硬派蓬佩奥这一回合也会会晤蔡英文总统，同时共和党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政治明星现身，也是一个观察的重点。那在白宫方面呢，民主的峰会登场，拜登有公开的讲话，科比也出来骂人，说中国生气气事实上是无理取闹。而这一回合美国方面两党一致抗中保台，打的都是台湾牌，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俨然变成中国的超级屠宰场的同时，前一天是好莱坞大明星理查吉尔直接指控习近平犯了种族灭绝罪，今天最新的新闻，空军跟太空军全面要求备战中国，而且呢，美军最高将领密利以及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直接说备战中国最优先包含核三位的备战，而且呢，美军参谋总长密利直接再度公开定调，中国只要侵犯台湾，美日的盟军都会现身。好，这个是最高将领的公开发言，但是在美国内部的皮尤有新的民调，这份民调当中 47% 的受访者担心台海的军事发展， 54% 的受访者希望美国的高层可以访问台湾。美台的关系事实上还在变化的同时，读卖新闻今天独家追踪这一个新闻评论说，只要张忠谋在中国就很难犯台，但是今天事实上国际间还有另外一个核心的战场，泽伦斯基直接在媒体的专访当中公开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这背后会带来什么变化？我们待会儿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有请到五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明居正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董立文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朱月忠， 大家好； 再来是翁杰， 大家好； 再来是黄创夏， 大家好。 好，我刚刚讲了蔡英文总统访美的行程，当然是美中角力的战场，而且呢，这一次因为中国生气气，说只要会见麦卡锡的话，一定会报复，这引来美国媒体非常大规模的讨论跟反弹。好，创夏，我们刚刚看到美国媒体方面高度关注蔡英文访问他这个美国之后呢，台海的军事关系会不会升温拉高的同时，美国国会现在是中国的超级屠宰场，那主要的原因是反映民意，民意上面确实是相当的反弹中国。 其实美国民意相当反弹中国，所以你会看到皮尤最新的民调，它是3月20号到3月26号，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趋势，就是呢从2021年开始，当时认为台海局势紧张，结果快速的因为习近平的太多动作不断的飙升，所以从 28%， 短短的不到两年已经升到了 47%。 而这个民调里面呢，很重要的是66的人呢对台湾是越来越正面，有 11% 还是非常的正面，但是呢也有 55% 的人认为台海局势非常紧张，是美国严重的问题，所以他们是认为这个台湾的问题其实就是美国的问题。所以呢，虽然台海局势这么紧张，他们呢认为 54% 的高层应该继续来访问台湾。而在这个局面里面，我们回到最前面讲的，现在蔡英文正在美国，然后他只要再回来的时候，过境到加州的时候跟麦卡锡如果见面，而且还有加格尔，甚至于还有二三十个不断可能会增加的美国的议员，那中国呢从朱凤莲从外交部都讲说必有回应，加上中国呢现在正在要开始开展春季的例行大规模军演，会不会又形成了，所以国际媒体在讨论第五次的台海危机，大家都非常关切。那什么叫做第五次台海危机呢？因为他们认定的是上次裴洛西访问台湾叫做第四次台海危机，那现在蔡英文又跟麦卡锡见了面了，公开了，那会不会形成第五次台海危机？所以 CSIS 呢又做了一个大型的讨论，而在讨论里面他们认为说这件事情第一个东西可以厘清，因为上一次裴洛西访台中国这么气扑扑，到底是因为裴洛西访问了台湾，还是蔡英文跟裴洛西见到面让中国生气？这一次就可以来看，如果是裴洛西到达台湾，中国才这么搞法， 那现在蔡英文是在美国，那中国是没有借口的。但是如果只是因为一个国会议长跟我们的总统见到面，他们就气扑扑的，那中国一定会找很多的理由。而且他们认为说有三个因素是要继续观察的。第一个就是中国的认知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因为他们这次已经讲了蔡英文访美叫做依美谋独，他认知上就认为这是一个独立，虽然美国讲说是惯例。再过来官方见面，官方见面到底你跟那个整个像麦卡锡像不叫官方见面。然后第二个情况是细节，这细节就是看他套那边的规格。然后到目前为止，然后甚至于演讲，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我们的总统是对一些学生演讲，对一些母校演讲，或是对一些民间人士演讲，那个东西好惯例。但是如果这次比如说在哈德逊的研究院下面坐的人到底是哪些人，那这些人会不会变成是一个公开演讲，对政治有影响力的人讲，或者是跟麦卡锡见面在雷根图书馆前面也有一场公开的演讲，那中国会怎么去认知。还有第三个是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重大事件连结。2019年的时候呢，7月蔡英文要访美过境之前呢，美国送了个礼物给他，就是批准了2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那如果这一次去的时候，美国拜登政府跟共和党会不会给台湾更多的一些状况，包含是台美经济贸易或者是其他的状况，这个东西都会是影响到这个状况。而且习近平真的很可能是很想打仗。为什么这么讲呢？外交事务特别刊登了一篇专文，而这专文是由伯明和那个华友以前驻北京的记者特派记者潘文共同写的。他们特别提到的时候，习近平第三任真的就想打仗。他在两会的时候四次的演讲场合里面都强调四个字，准备战争。有一次还直接讲了要敢于作战。所以习近平这个连任了之后，他几乎就是要作战作战再作战。然后呢，所以在中国这个军方指导理论指导的一个专刊里面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发表的人呢用了笔名，中国公司通常用笔名就叫军政，这也是不是军政府的意思。然后标题就叫做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引领之下如何胜利前进。一开宗明义就说，当年在中国解放军还是小米加步枪的时候，都可以在朝鲜半岛跟美国打到旗鼓相当，现在中国的解放军更进步了。其实意思就是不怕战，你美军要来就要来。所以习近平真的想打仗这个心，所以他们特别警戒，大家要注意他会找借口的。而在这个时候，你看习近平最近又到了整个莫斯科，又把手伸到了伸出去伸到了中东，习近平在找一个反美的新轴心。这个新轴心联盟之下，诶，美国呢拜登他们也做一个反制。所以第二届由美国拜登发起的第二届民主高峰会议现在正在开幕。而在开幕的时候呢，这次一早找了120个国家，加美国是121个，全世界共同的需要去对抗这个独裁的邪恶轴心。而在里面呢，美国呢还不断的加把他们给搭进来。第一个习近平去了这个新轴心，他的反美轴心人啊，他是老大。但是拜登呢特别在共同主持的是吧，最近加入西方民主联盟的南韩尹锡悦，然后呢荷兰是将来在晶片战争里面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还有呢尚比亚、哥斯达黎加这些国家，我们平起平坐，我们一起来主持。然后呢另外呢鼓励这些国家加入美国是有这个更强大的力量的。所以原来是要编了6.9亿美元协助这些国家，世界的其他国家更精进民主的选举，更精进独立的媒体，更精进他们的整个媒体的判读，避免有被认知作战。结果拜登呢又要加码，他又宣布了再增加7亿美元强化推动全球民主对抗监控，科技监控，美国会用他们的科技协助这些国家去对抗整个来自于这些独裁国家的一个监控。所以其实拜登呢也开始是全方位的在对抗习近平的邪恶轴心。 好，那明老师怎么观察现在的外交大战？ 大概就是蔡英文这次过境美国呢，不管见不见麦卡锡呢，大概这件事情我们有三个层次可以看。第一个就是蔡总统这次过境美国，然后算不算是一个突破，包括他后面一些这个行程。第二就是中共会怎么反应，那第三就是那美国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反映了美国对台政策一种变化或者长期趋势，大概就是三个问题，我们一个来看。 第一，它算不算突破呢？它算是一个突破，但是不是个特别大突破呢？还不算是特别大的突破。如果按照现在媒体所说的呢，它这次除了过境之外呢，就像刚才创下说的，回程的时候呢，会在加州这个见到这个麦卡锡，如果见到的话。那么这次他又说会在这个美国境内呢，去办一个酒会，去接待我们这个接待这个我们在美国的友邦的这些大使啊。如果这成功的话，这第一个。第二呢，现在传出消息说蔡总统呢会到这个中央公园呢，会跟一些台湾的留学生去这个路跑，这是也比较少见的事情。然后第三呢，会到 Hudson Institute 就是哈德逊研究所呢去做演讲，然后去授奖。这些看起来都是一些突破，当然你说特别大嘛，也不特别大，但是比起过去来说是有点差异。大家想想看，李总统那时候是回母校去演讲，就像刚才创下说的，然后呢，陈总统过境的时候呢，那真叫过境，管的是非常严的，他是自己突破了一点警戒，然后跑去就过去跟侨胞隔了那个什么围栏去握手等等，这也有点尴尬。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我们的第一夫人呢，吴淑珍呢，是在美国国会演讲过的。如果说蔡总统去到美国国会，当然这次你说吴钊燮跟吴立雄去那边还隔了一条河，波罗马克河，还没有人真的进到第一次里面去，还在这外面，所以美国还等于是留了道防线。但是我刚刚讲，我是说吴淑珍作为第一夫人的时候是进过美国国会演讲过的，然后也进过 DC 的。当然后面就管得比较严，所以后面我们看如何真正重大突破啊，一个就是蔡总统进到 DC， 再一个蔡总统拜访了国会，再一个蔡总统在国会演讲，那就很不一样了。好，那假如没有这些的话呢，那比如说美国是不是会给台湾再一个军售啦，或推出什么友台的法案啦，或者军事上面呢，或者再进一步的合作啦，或者官方关系提升等等，这些呢我们怎么看呢？简单说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每一个国家可以用的外交工具是非常多的，我刚刚讲了，所以归类起来大概有政治外交的工具，有军事的工具，经济的工具，文宣的工具，跟民间的工具，大概是这些工具啊，这第一个工具问题。第二，每一个工具呢可以有刻度，也就是我做了多一点或者做了少一点，比如说让蔡总统去 DC， 过不过这个波罗马克河是一个刻度，过了波罗马克河又是个刻度，然后进不进国会是一个刻度，进了国会然后就随便走一圈游浏览一下是一个刻度，进了国会再做演讲那就是又不一样的刻度了。所以一个就是工具，一个就是刻度。我们从这来看呢，就是目前的消息如果都实现的话呢，是有突破，但你说特别重大的吗？但是不特别重大。好，这是我们的看法。但中共会怎么看呢？中共会认为蔡英文去了美国见到官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呢？美国人来台湾见了蔡英文相对比较轻，看起来都是中华民国的外交的扩大，但有一个差别，一个是美国人自己来，一个是我们总统走出去了。所以中共看起来你们的领导人，你们的官员走出去了，走到哪里那个问题比较大一点点。好，那大一点点他怎么回应我们等一下再说。所以这种安排呢，第一就实现了麦卡锡跟蔡英文见面的诺言，虽然不完全是像麦卡锡说的我当选之后要到台湾去访问，然后去见蔡总统，那至少美国可以讲啊，他现在是过境，你看他就是过境嘛，他没有到 DC 嘛，没有去哪里嘛，所以比较好解释。那至于中共怎么接受或怎么去诠释他，这我们等会来说啊。所以这第一层次。第二就是，那这个刚刚我们讲说，既然是一个外交工具，然后又有刻度的这个考量，所以这种工具跟刻度加起来，就反映了美国现在对台湾的这态度。而中共要拿捏美国的态度，决定说我如何反应。好，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得把话题稍拉开一点点。大家知道，美国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在考虑对台湾的关系以前，他一定会先考虑对中共的关系。也就是他们在看两岸的时候呢，就像这样，两岸啊，这块是大陆，这块台湾，他同时看的，这个比较大，这比较小，所以各国在考虑对两岸政策的时候，一定先考虑 我对中共是什么政策，是要友好呢还是冷淡呢还是对抗。一旦我确定了我跟中共的关系之后，我再来确定我跟台湾的关系，因为台湾毕竟小毕竟弱。好，美国一直讲啊，我们这几年呢，他说啊，我们考虑台湾政策是独立的，我们不考虑中共，就完全是独立考虑的。不是的啦，这各位刚刚我们的比方已经各位明白了，中共从领土来说，从人口来说，从经济实力来说，从军事、外交、国际法跟科技都比台湾强大。当然台湾有个别项目是比台湾强大的。美国明白在他文件上讲，中共是现在国际上唯一有能力利用什么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工具去重塑国际游戏规则的一个国家。翻成白话就是中共是有能力挑战我的了，就这意思了。所以美国考虑这个对台湾政策的时候，必须会先考虑中共。如果不是的话，凭台湾的这种经贸实力，凭台湾的这种民主表现，凭台湾的现在这种科技实力，美国自己讲我用到台湾这些高科技晶片用的 60% 到 80%， 那中华民国绝对有资格跟美国建交了。那为什么没有建交？先考虑中共嘛，就是这样子嘛。就即便美国话讲得很漂亮啊，我们是独立考虑的，分开考虑的，但他毕竟是先考虑中共。那么也就是说，台湾跟美国可以走多远，其实某种程度上看，美国跟中共搞得多好，搞得多坏，这样才能决定台湾跟美国走多远。所以很多人一厢情愿觉得啊，我们这次突破了，所以这样一步步往前走，不完全是的。这就我讲的，当中共拿台湾当棋子去玩美国的时候，美国看懂了，美国也拿台湾当棋去玩中共，就这么回事。那大家听了的话觉得很难受，那但是棋子要认清了自己的角色和地位，然后决定说我自己有多大能动性，我能玩到多大，玩到多好。简单说，当我对两边都有重要性的时候呢，其实我可以两边要东西的，问题是看你怎么要，你敢不敢去要。好，那现在回到这个刚才讲说最上位的这问题，上位的问题是美国跟中共的关系。这问题我们谈过很多次了，我们经常提醒大家，美国跟中共关系呢，现在是一个激烈竞争，如果不是叫做真的冷战的关系啊，是一个激烈竞争关系，而且的激烈竞争呢，在逐步恶化，更重要就是已经结构化了。什么叫结构化呢？要翻转不容易。他们在国际法上有激烈争斗，在国际秩序上有激烈争斗，在人权在价值观上有尖锐的对抗。具体来说，就武汉肺炎的传播啦，香港的问题啦，新疆的问题啦，南海的问题，台湾问题，跟所有这问题，包括中共对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问题的态度，如果双方的关系几乎都针锋相对的话，那你说这关系要是一时半载要好转，相信是很困难的。美，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天美国已经有不少人出来讲啊，我们就是冷战了，很多不是这些智库的讲，我们是冷战，那只是我们现在要不去这样去讲罢了。这话我们在一两年前已经这样讲了，其实在什么时候已经开始呢？在川普的后期他们已经看懂这道理了。但是你一定要不要搞错，中共从一开头看美国看其他别的国家就是冷战态度，因为他讲的就是要推翻，就是要推翻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推翻现存国际秩序，建立他的国际秩序，所以从他来说向来是如此。但是当他实力不够的时候呢，他就后退，他会讲一些甜话，让你感觉不到他的压力。但是一旦他觉得力量够少，一口把你吞掉是绝对不会客气的。对美国来说呢，你说他建立的这套这个战略思想没有呢？也有也没有。所以美国的这个态度呢，就有点暧昧。那这就是我这一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我说看起来大国的关系呢一张一弛，虽然双方这个竞争激烈，但是呢现在在没有决定撕破脸以前，大家基本上是斗而不破。所以有的时候非常紧张，有的时候好一点点，有的时候非常紧张，有的时候好一点点，它是个动态调节的过程。否则的话就步步走上战争了，大概现在目前看起来不会。好，那现在蔡英文如果见了麦卡锡的话，对美台关系有多大影响？坦白说看中共反应，中共反应如果适中然后又不太过强烈，那么这个冲击不是很大。坦白说，中共对这个蔡英文见麦卡锡反应越强的话，对台湾帮助越大，所以现在该头痛的是中共而不是我们。碰到这种事情呢，按照中共惯例，就是他必须发脾气， 他如果就像你刚刚的标题一样，那个气噗噗，对不对？嗯，那标题是对的，他必须发脾气。他不发脾气的话，他会担心我们这么多年来用外交上去围堵台湾，然后孤立台湾，就消灭台湾国际人格的这个努力呢，可能一不小心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就一定要发脾气，发脾气呢，就让大家知道说我很在意的，这是红线，你绝对不能跨过，尤其美国不可以跨过，美国一旦跨过，别的国家就跟上了。美国不跨过，别的国家还会看美国说，哎，他没跨过，那我得小心一点。 嗯， 所以中共一定要文攻武吓，问题是他能走到哪一步？上一次在去年八月的时候，裴洛西来，他已经搞过一次了。那时候我们就想，你这次就搞这么凶，那你下次怎么办？因为如果再有下次，他必须加码。就像我们常常讲的，现在你走到半夜走黑巷的，人家来抢劫你，他拿个扁钻要抢你，你会笑了，扁钻。他起码拿个红心黑心手枪指着你，你才说啊，被枪指到了，要抢劫了。所以人对这个事情的这个体会呢，他会上升下降，要调节的。你上次打到这么强了，这次你还不再打强点，那对我来说这个影响是不大的。大家不要忘记啊，裴洛西呢这是毕业旅行啊，现在这个麦卡锡呢是开学典礼啊， 嗯， 这是不一样的事情。毕业旅行，他这次去完回来可能没事了。开学典礼，他后面还好几个学期要过，还有好几个学年要过，可以做事很多。 嗯， 所以你现在中共你要这个很头痛的，他要么就是远远的开个飞机伴飞，然后拍张照片，然后秀秀；再来就是这个网络攻击，这点一定会做，网络攻击一定会做。再一点一定会做，就是在台湾内部发动大规模的认知战。所以各路粉红呢会跳出来，海内外粉红都会跳出来呢去帮忙打，这我们一定看得见。 嗯， 然后还有某种程度的军事演习，那这点我们也会看到。再来呢会发射飞弹，但不一定会像过去那样子，他可能会打得比较远，但是呢他必须要把动作做出来。所以现在真正要头痛的不是我们，因为现在我们是主动了，我们先手，现在他是后手，他的头痛他怎么办？发动台海危机很容易，坦白讲你要平安走出台海危机并不容易，也就是你怎么收尾的问题。 嗯， 你不是说我打完了就将跟没事人一样，你要告诉他说我为什么发脾气，发脾气的目的就是让你下次不要再这样干，否则真的就我们所说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所以现在他的考虑呢，坦白说他比较头痛。好，那么这样的问题就到最后一点了。那么也就是说走到这里呢，我们看台美关系会怎么走。有些人看到现在蔡英文去了场就很高兴说啊，将来我们台美关系很大的突破，那美国甚至会承认我们，大概暂时还不会。大家不要忘记六四屠杀那么大件事情，很多人讲说美国会不会回头成为中华民国，我说应该还不会。因为对美国来说呢，怎么样维持跟一个世界这么大国家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他是从属于他这个之下的。所以美中关系即便渐渐恶化，因为中共意识形态的关系，因为中共被自己文宣骗到的关系，因为美国认识到中共的野心要开始反击的问题，无论如何大家不要忘记台湾是美中对抗的热点。一旦是热点呢，你就很难有那么大的自由度，很难有那么大的空间。也就是我刚前面讲的，美国在考虑跟台湾的关系推进到什么程度或后退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他基本要看中共的他怎么摆他跟中共的关系。所以美中关系呢，就算大幅改善，美台关系未必会变坏，但是美中关系若会恶化的话呢，那美台关系应该会改善。我刚刚前面讲，我说美中关系呢一张一弛，美台关系两岸关系也跟着起伏，一两件事情未必会有大的影响，但是你把它累加起来就有影响。现在中共烦恼就是我这一步棋我要下得多轻，下得多重，所以这点呢他现在拿捏。那这点我想最后呢还是跟这个全球也好或台湾内部粉红也好再喊一次话，看懂国际局势。现在呢国际上对抗的不是中国，国际上对抗是中共，唯有把共产主义消灭彻底清除之后呢，这世界才会和平，这点大家得看清楚。所以你们帮的不是中国，你们帮的是中共，这点呢真的得想清楚。 好，我们稍后回来。 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国国会现在是中国屠宰场，每天都在战中国，每天都有听证会。今天最新的战场是这一个现任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呢，直接讲备战中国，而且核三位一体是最优先的。然后美军现任的最高参谋总长密利直接说，中国只要武力侵犯台湾，美日盟国盟军会现身。明姐，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美军两位最高将领直接在国会公开表态的听证会。 对，美国明年度的国防预算哦，这个来到新高8421亿美元哦，那中间当然有非常多哦，跟武器的打造跟军力部署有关哦。那刚刚画面上看到，其实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跟参谋联席会主席密利哦，都到这个众议院去这个参加听证会，那要游说国会议员来支持美军哦，能够建立哦这个对中国军事上面的优势。那我先谈哦，刚刚密利其实中间有谈到一个词语哦，他谈到说这个美军的核三位一体哦，对美国总统是首要任务哦，而且中间他谈到说有一套叫 NC3 的这一个系统哦。那我们简单讲一下什么叫 NC3 的这个核战系统哦。这套系统基本上是美国在冷战算是1980年代哦建立了一套跟核战有关的指挥控制通讯还有预警系统哦。那中间其实它非常复杂哦，涉及到多达200多个哦次系统哦。中间包含什么？包含像这一个核战的这个指挥跟控制，譬如说核战的地下的这个指挥所，或者是必要的时候这个空中的 14B 或16的预警指挥机，或者是核战的通讯机，这些都是这个系统之一哦。那包含像核战所需的这些搭载核战头的载具，也就一般来讲哦，所谓核三位一体，从空中来讲，战略轰炸机也好，或者是 B-52H 可以发射这种所谓 HM-86B 哦，这种所谓的可以携带核弹头的这个远程的巡弋飞弹，那海这个水下有所谓的战略核潜舰哦，可以潜射ICBM， 那当然地面上过去来讲，义勇兵三型哦，那这些都是所谓的核武的载具哦，也都纳入到这些系统里面。因为真的核战的爆发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先能够预警，提早发现；第二个发射这个导弹来拦截；那第三个当然美国总统可能会下令发射这些核武哦，那就透过这些所谓核三位一体去进行所谓的核反击。那这些系统哦，密利坦诚说，因为设计比较早年，到现在其实已经老旧哦。过去来讲，这套系统本来叫 NC2 系统哦，那后来有进行更新，那主要是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哦，在2018年提出了核武态势报告里面提到，必须要全面的进行核武的更新。所以美国国防部的预算今年哦，高达8420亿里面编列了高达377亿美元要进行这套系统的核武的更新哦。那另外其实还有包含像反导的预算有297亿，没有含在这里面，其实加一加跟核武有关，大概至少600亿美元的规模。那这一套系统当然也是剑指中国哦，所以刚刚有讲到，密利谈到主要就是因为核武，中国核武的现代化对美国造成的威胁。那为什么整体预算高达8420亿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直接不讳言说，就是因为中国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这个挑战哦，所以他认为说美国需要足够军费，去打造一支哦这个强大的部队哦，能够哦在吓阻任何的敌手，那让对方不敢哦轻举妄动去做出错误的决定。这部分当然是暗指这个台海哦。那所以他强调说，美军现在正在哦西太平洋增加这个部队的部署，同时强化这些部队的韧性哦。他提到说，在日本、澳洲或关岛这些美军基地，全面的在强化基地的防护哦，甚至后勤补给的能力。那他也谈到说，像最近哦，这个日本的这个军费同样的哦，增加了一倍，同时菲律宾提供给美军使用的基地数量增加了2倍，这都表示美军在西太平洋如果要作战的话，绝非孤军奋战，绝对不孤单哦。那当然，他也强调说，现在来讲中国犯台的这个可能性哦，他评估认为说还不到迫在眉睫的程度，也不是完全不可以避免啊。那如果只要美军拥有强大的威慑能力，基本上是可以吓阻台海战争的爆发。那同时密利也谈到说，如果今天中国武力犯台哦，那他相信除了美国会驰援台海之外，日本也会站出来哦。那还有包含像他谈到说，美国、日本、澳洲，还有包含像英国、法国哦，其实是非常好的盟友关系哦。纵然解放军的这一个舰艇数量现在已经变成全球第一大哦，超过350艘，但他认为说，美国这些盟友的海上舰队数量加起来绝对会比解放军的数量还要多，而且攻击力更强哦。那还有包含他谈到说， 盟邦之间的关系哦，不像中国哦，在国际上都是以交易哦相互利用为主哦。那美国跟包含像日本、菲律宾、澳洲都签订所谓的这个共同防御的相关的协定哦，真的有事发生的时候都是可以共同来作战。那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哦，美国的空军今年受到瞩目是说它成立其实不过几年哦，那今年的预算高达300亿哦，那它增加40亿的美元，这个幅度甚至还超过美国空军跟海军，等于说未来太空军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的对象。那最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已经发展出反卫星武器，不管是有这个中程拦反导的系统，可能飞弹可以击落，甚至美方也认为说解放军可能已经拥有所谓的雷射武器可以攻击美军的卫星，那另外透过所谓的骇客瘫痪美军的卫星哦，所以美军已经开始在研究各方面，不管是哦卫星的数量增加，包含像这个是不是跟这个星链来合作，那部署更多的低轨卫星也好，或者是部署更多的这个红外线感测的卫星，那这些部分都可以分散解放军在开战的时候一开始就攻击美军这个太空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老师，美军在全方位备战中国的同时哦，这个现任的国防部长奥斯汀特别强调核三位一体最为优先，意思就是说美国方面事实上哦，备战中国最坏的其中一个剧本之一就是可能进入核战。 是的，现在就这一个月以来，这个全球的核武态势，有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其实会影响全世界的人类，包括我们台湾。3月28号的时候，美国政府宣布，因为俄国暂停参加所谓的这个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所以呢，美国将不再向俄国提供核武的相关资讯。什么资讯呢？根据那个条约，美俄要互相通报，定期，每半年定期，互相通报你的核武弹头的种类，你的数量，还有万一你要试射核武的话要事先通报，而且要定期派员，相互来检查。那其实，这是一个等于是说 这就叫做军事相互信任措施，这是相互信任的。那现在呢，这个美国政府做这样宣布之后呢，俄国的这个政府马上3月29号跟着宣布，美国你做这个事情不会改变俄国，暂停参加这个 New Star 的这个决定，因为俄国本来就已经不准备要通知你美国了，就是你不告诉我我也不告诉你了。好，这个条约所谓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呢，是美国跟俄国在2010年签订的。好，当时呢，限制美俄双方他们所储存的战略核武弹头不得超过1550枚，然后部署在线上面的，马上可以作战的那个部署不得超过700枚，然后呢每半年他们要交换一次资讯互相检查。好，普丁他是在上个月2月25号宣布暂停参加。普丁这个讲法，其实是留有一点余地的，普丁不是说退出，我不是退出，我是暂停参加。还记不记得上次这个美国川普总统是说退出美国跟伊朗的核协议，哇，那是退出，我翻脸不认人了。普丁有保留一点弹性，不过看起来没什么用，因为这个动作，美俄双方的这个动作呢，它其实是恢复冷战时候最可怕的核武军备竞赛，它已经打开一扇门了，我们人类离无核武的时代更遥远。好，那今天全球核武的这个状况是什么状况？挪威有一个人道援助组织，他最近所公布的全球核武禁令监测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全世界有9个核武国家，总共2023年拥有9576颗核弹头。好，然后哪9个？美、俄、英、法、中，印度、巴基斯坦、北韩、以色列。好，这9576颗今天的这个核武弹头，等于二战时候它的破坏力，广岛投在日本广岛的那个原子弹135000颗。这什么意思？这9000多颗的这个今天的核弹头， 足够毁灭一个地球，绰绰有余。好，根据这个报告，好、哦。这个他们注意到全球的核武呢从2017年又开始增加了，逐年增加。例如说今年2023年比去年2022年就增加了136枚到达9576嘛，刚刚说了。是谁增加那么多？俄国第一个，中国第二个。好。好。那未来呢，那未来这个核武的趋势会怎么样？好、哦、研究这个题目的人好、哦、全世界的专家学者呢都很悲观。未来会增加更多，为什么？第一个原因，中国本来就没有参加那个 New START， 没有参加，而且中国已经扬言公开的说，中国的核武要增加到跟美国、跟俄国同样的规模，所以中国在努力的做。第二个，俄国宣布不参加 New START， 意思就是说，俄国以后要增加了，要加入军备竞赛了。第三个，北韩，哇，这很头痛、哦、北韩到底有几颗核武，这是机密，全世界、哦、可能没有确切的数字，但确信一点，北韩会努力增加它的核弹数目字。而且呢、哦、这个因为北韩的核武、哦、对亚洲的这个核武的威胁已经越来越严重，尤其对日本。那你看、哦、北韩在丢飞弹，大致上都集中丢在日本海。不是丢在日本海，就是越过你日本的领海，甚至北海道，越过日本的领海领土。 哎、欸，我打个岔，可是前两天哦，俄罗斯丢飞弹也是往日本海丢啊。 是， 所以日本是面对三个恶霸，就是中国、北韩跟这个俄罗斯、欸。 是，所以日本现在的状况很糟糕，就是在这个岸田文雄不是去这个乌克兰访问嘛、那一天。俄国就派出了两架恶名昭彰的图-95战略轰炸机啊，这上面当然可以载这个核弹的嘛，战略核弹的，飞到日本海上面，足足逗留了7个小时。所以说对日本来说，它的核武威胁呢是非常真实的。其实日本政府也早就公开的说，他希望跟美国核共享，不过因为俄国突然的退出这个 New START， 然后以及全球这个核武态势的恶化，其实美国有很多专家学者是说，你美国政府没有准备好，你出乎你的意料，所以说这次为什么奥斯汀呢，他才要好大啊强调他的美国的核三位一体啊最优先。最糟糕的状况又来了啊，就是俄国普丁3月25号不是说宣布他的这个战术核武要部署在白俄罗斯，结果呢3月29号这个白俄罗斯的外交部竟然说，因为好、啊、他受到了这个好、啊、美国跟北约前所未有的经济跟政治压力，所以被迫不得不接受俄国部署核武。这太荒唐了，就是说哪有一个国家就是主动的要把核战好、啊、导入到自己国内，而且他那个话讲得很有意思哦。你受到的压力是政治跟经济压力，你不是受到军事压力，受到军事压力你才要部署核武。像我们台湾，我觉得哇，中共的对我们的军事压力越大，我们越需要核武。可是不是啊，是经济跟政治压力，所以你被迫，我想来想去，是普丁逼你的，逼你白俄罗斯的，是普丁迫使你白俄罗斯要部署核武。简单的说，核武的扩散在全球是普遍状态了。 好，我们稍后回来。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国际间的外交大战，一环扣一环。今天泽伦斯基出招，他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好，董老师，刚刚看到泽伦斯基出招，他邀请习近平直接访问乌克兰。 是的，其实习近平要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了、啊、这个消息最早是中国放出来的。就在这个习近平要去访问俄国之前嘛，那个时候不是说吗，他是要去哦、去谈那个乌克兰的和平方案嘛。所以说呢好、哦、放出消息说先跟普丁见面，之后呢好、哦、会跟泽伦斯基见面。而且我最后一次看到消息中国放出来、还说可能是视讯。 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哈，因为你 等等世勋他就在吃泽伦豆腐。 是的， 在统战泽伦，现在泽伦反将他一军，叫他人到乌克兰来，岸田都敢来，他不敢来。 是，好，可是对习近平来说，这里面有个重要的象征意义哦，就是说，你所谓的和平方案，是和平方案的话，你就必须穿梭外交，对不对？你先看普丁，之后你要去看这个泽伦斯基啊，然后把双方的条件要瞧一瞧啊，以前的那个和平的那个调停者啦。我记得土耳其的总统啦、印度的总理都是这样干的，结果不是、结果现在呢不了了之，证明就是说你习近平当初你提的那个和平方案是假的、虚晃一招。好，现在换泽伦斯基又出招了。3月28号美国的媒体访问泽伦斯基，泽伦斯基特别像一位尚未访问过乌克兰却十分重要的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开的发出了来这个乌克兰访问的邀请。好，泽伦斯基讲的很有意思哦，他说哈、泽伦斯基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见他了，见习近平。我跟他哈、我想跟他谈一谈。自从这个战争开战以来呢，我已经跟他没有联络一年多了。好，那为什么记者会进一步问呢？为什么是这个时机呢？泽伦斯基就说了，他有注意到观察习近平跟这个普丁这个见面以后，所以说全世界呢都在担忧是不是这个中共会向俄国这个补充弹药炮弹。可是几天以后泽伦斯基讲的，他发现普丁宣布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弹，这什么意思？因此泽伦斯基判断应该是这个习近平跟普丁见面不太顺利，对普丁来说不太顺利。这个习近平没有应普丁的要求，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跟明老师在这边还在想说，应该这个普丁的愿望清单应该没有实现。那泽伦斯基他也是这样判断的，因此他说普丁没有盟友，中国不是普丁的盟友，因此我要邀请习近平。哎，这个跟习近平这个叫将军啊。 对， 中国外交部这个保了这个无可奉告没有可提供的消息，后面讲了两句废话随时跟各方保持沟通这个呼吁和平。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也表态了，发言人说这个俄国没有权利建议中国要怎么做，这个很守分寸。不过俄国相信中国会站在和平的立场来谨慎做他的决定。所以说呢，这个新的角力又起来了。以前讲过不到基辅非好汉，这个话倒过来说是去基辅的人就表示是力挺这个泽伦斯基乌克兰嘛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无论如何是不会去的，这一去就等于是出卖普丁。 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读卖新闻。今天这个有个报道，这个报道说只要张忠谋在中国就不敢侵犯台湾。岳中， 这个说法真的是在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了。我们先了解这个新闻的背景这其实在读卖新闻他们在关西地区的地方台的主持人所讲的并不是整个读卖新闻的意见那他原本其实主要还是在讲这个蔡英文访美的事情，可是呢讲一讲话锋一转就突然提到说，哎呀，其实台湾最重要的人其实不是蔡英文，其实是张忠谋因为说张忠谋说过去 APEC 呢整个代表各国代表都是官方的人，唯独张忠谋是民间的人，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他去参加 APEC 世界各国的领袖都主动要去跟他 say hello 一下，这是在其他国家所没有见到的，所以他非常有影响力好，所以呢他认为说如果今天中国打了台湾，那台积电不见了，那中国不就没有晶片了吗？而这个 台积电到目前为止，即便他认为，即便张忠谋已经退休了，可是真正的主事者，就这个主持人的说法来说，他觉得还是张忠谋是最后的最主要的关键的主事者，所以呢，他才会有说，哎，其实张忠谋即便91岁，可是身体看起来很棒嘛，脑袋也很清楚嘛，所以只要他在的一天，这个中国就不会犯台。好，所以这是他的说法哈，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另外一方面呢，好，不管这个台积电怎么样啊，至少在美国的部分呢，对于中国的这个动作是越来越紧了、哦、哈，所以直接反映到去年中国的这个包含的晶片跟设备的进口都暴跌哦。我们就以去年第四季呢，主要的三个国家出口到中国的这个半导体设备来看一些数字哦。好，日本出口到中国的这个半导体设备衰退了 16%， 荷兰衰退了 44%， 美国更衰退了 50%、哦、那以中国去年整体的晶片的进口总金额来看，减少了 15%， 那金额只剩347哦，是三年来的第一次出现负成长哦。那如果再看到今年一二月的情况哦，设备的部分又衰退了 21%， 那晶片的部分又衰退了高达 25% 之多哦，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越来越大。那更不要说呢，现在荷兰跟日本都进一步同意说，诶，我们不再出口这个重要的这些设备给中国哦。那当然对中国来说真的绝对是keep up 啦齁，那所以呢他就先找上了荷兰哦，由中国驻荷兰的大使谭健诶就放话了，对荷兰的媒体放话说呢齁，我们绝对不会轻易的咽下这一口气哦，哈，这而且警告荷兰政府说，你们最好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换句话说，如果你荷兰听了美国的话，不再卖设备给中国的话呢，我们绝对会报复的。好，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爱斯摩尔当然是荷兰最重要的公司哦，在之前其实还算是蛮挺中国，尤其我们知道爱斯摩尔在中国其实是有一个厂的，在去年还扩大增人，可是呢，在去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诶，让爱斯摩尔非常不爽，那当然又是什么窃密事件哦？因为有一个爱斯摩尔的这个中国籍的员工窃了相关机密之后呢，结果把这个机密分享给两家公司，其中一个是矽谷的这个 STAL 公司，那也就算了，另外是给中国的东方晶圆这家公司哦。好，那给美国这家公司，人家根本就不敢用，因为知道这个来历不明嘛。可是中国东方晶圆显然就用了这个员工所提供的机密，所以呢，现在爱斯摩尔在告这家公司。所以你说荷兰还会屈服于中国吗？大家想也就知道嘛。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中国自己还是要想办法，所以呢想到来台湾挖角哈，现在传出来包含了中兴啊、华虹啊、华为啊，都开出高薪要来挖台湾的相关员工，那锁定的就是制程跟设备整合的工程师哦。好，不过呢，新闻说开出高薪三倍薪资，我跟你讲，这是比以前低很多啦，以前都5倍到10倍，现在更低了，而且以前都是直接在台湾成立一个空壳公司，或是找台湾的代理人直接跟这些人接洽，但是现在呢，只用一个社群软体说，哎呀，你来我这社群软体上应征，所以我对这个新闻其实我个人是比较质疑的，如果真的要用力挖，你这样子真的是挖不到人的。 好，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订阅突破980,000人的 Go Go Go， 欢迎大家分享订阅追踪冲1,000,000，同时呢，本人跟年代向前看要再度声明提醒各个网友，这个所有在脸书 LINE 还有社团社群上面的投资理财会员的这个广告，通通都是诈骗广告，希望观众朋友跟网友不要遭受到诈骗。好，谢谢，谢谢大家。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